好了，来，五四三， 等一下，忘记看时间。好， 好，来了，五四三。大家好，我是零二， 我是一八， 我们是 5520。现在时间是11月14号星期天晚上6:33。 耶、yeah.。 好，我们今天要来聊《身影少女》， 宫崎骏的作品。 对，其实我们原本是想要聊一个很概括，就是整个宫崎骏这样，结果发现我们可能光是《身影少女》就单部就可以讲一整集， 因为他的作品其实就是能够讲的东西太多了。 对， 那每一部都还蛮经典的，真的要用一集讲完，那可能会有3个小时，或是甚至更长， 甚至更长吧。 对，以我们这么多话的程度来说的话， 而且我每一集都在担心时间不够，到底是凭什么？ 对啊，我觉得不用再担心了，我们两个就是话很多。 会想要聊宫崎骏，是因为前阵子有收到，就是森田一浩，就是一位编曲家、作曲家，日本的作曲家，然后他往生了。那他有编过一首我觉得很好听的精选，就是《红珠》。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网络上搜寻看看，就是《红珠》的管乐团的版本，我觉得他编得很好。然后他好像是8月多的时候离世的，这样。 《红珠》的音乐是不是比较偏向爵士乐？以我这么粗浅的乐理知识来说。 不像爵士乐，但的确是跟宫崎骏他本身，像是你比较常听到的千寻跟霍尔这样的风格比较不一样，他比较多变，我觉得是比较现代化一点点，比较不像日本动画音乐的这种感觉。 了解，可能跟他的故事背景也有关系。 对，因为他是在描写应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的那个时期。就是宫崎骏他是有给这部作品一个很明确的时间点的， 所以因为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来聊聊看宫崎骏的部分。 我刚刚是不是又聊太远了？ 不会，这前面起源我觉得 OK， 但是因为我们想要讲的部分真的太多了，像是魔法公主，其实讲就可以讲很多，天空之城。风之谷，哇，那个都是 经典 史诗巨片，就是难道我们没有办法一次把它讲完？ 对， 所以我们最后就选了一部，就是我跟一八都很喜欢的宫崎骏的电影，也算是2000年的时代，就是对我们这些小孩的一个算是代表作吧。就是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个宫崎骏的作品，可能再早一点是龙猫，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是千寻，可能再更晚一点可能会是波妞。 哦，波妞。 对，那我们这个世代的代表的话，我觉得其实《千寻》《神隐少女》这部电影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蛮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对，它是在2001年上映的电影动画，然后2003年奥斯卡最佳动画奖。 对，然后它的总票房是3.958亿美元，非常高，非常可怕。然后它在前年之前的话是日本史上最卖座的电影， 然后过了， 对，就在去年的时候就是被《鬼灭之刃》给超越了。但其实我觉得有点可惜，因为两部我都有看。那我觉得《鬼灭》的话，它可能刚好处在一个刚刚好适合的时代吧，所以它就是可以很顺利，就是超越《神隐少女》。可是以两部电影的深度啊，跟就是精彩的程度来说，我觉得绝对是《神隐少女》会超过《鬼灭之刃》这样子。 我自己是没有看《鬼灭之刃》，但是它红到就是我的音乐教室在办成果发表会，然后我们就是想要把，譬如说有一样的曲目，我们就把它分在别场，就是同一场里面不要出现同一首。但《鬼灭》真的没办法，我们总共办了4场，4场里面就是一定会有重复的《鬼灭》， 因为《鬼灭》实在太红了。《鬼灭》我也有看，然后我是动画跟电影，然后漫画我都有看。我觉得确实、因为我是那种就是我平常是喜欢看漫画的人、但是因为鬼灭的话我是刚好先看动画，那动画没演完、那我就很在意后面的剧情。 动画没演完是什么？ 他没演完，他就是只演到前面的一个有点像是篇章结束。 然后都没有再写下去了。 没有没有，我是说动画的部分，漫画已经完结了，可是他动画还没有演到就是漫画后面的部分。 哦，他是还没画完吗？他之后还会再出吗？ 对，动画应该是会把它出完吧，以现在这么热门的程度来说。对，所以我后来就是动画看完之后就忍不住，我就又冲去把漫画一个晚上把它追完这样子。对，我就是狂热分子。但是我觉得鬼灭它其实故事来说是好看的，是有趣，也是有趣的。但可能就是动画部分有帮他加了很多很多分这样子。 电影跟动画漫画是有关的吗？ 欸，一样的故事剧情是一样的。 哦，只是把它浓缩成一两小时的电影这样吗？ 电影的部分的话是它漫画里面的其中一个章节。就是比如说不是漫画里面可能都会有什么什么篇什么什么篇。对，那它的话就是无限列车篇，它就只是整个漫画的其中一个小章节，它可能只在漫画的一集或者是几话， 一集然后演了一小时这样。 对，它就是把它里面的东西就是又在 更复杂化， 更复杂吗？就是把比如说打斗的戏就是用的更精彩，更就是诠释更多。可是漫画的话，可能就是能够呈现它那个精彩效果有限这样子。 OK。 对，怎么会讲到鬼灭？ 我不知道。 对，反正anyway， 就是我不否认鬼灭，我觉得它其实也是一部好的作品。可是我觉得它跟神隐少女来说，它还是差了一大截，我觉得层次不太一样。 就是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隐藏的东西，或者是可以学习，或者是你可以带走的观念吗？ 可以学的东西还是很多，可是我觉得鬼灭比较粗浅，跟我可以很快的就知道他想要跟我们讲 的事情是什么。但是神隐少女里面会是有很多你自己的思考，或者是你自己会对于这个作品有很多的解读。对，但我觉得那个解读才会是让就是观众能够更深一层的去思考自己的事情，就是你透过电影的故事剧情，或者是电影里面的某个角色，然后去反思到自己的身上这样子。 我跟你说，我想要聊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以为我已经看过它 N 次了。 对，你那时候跟我讲说你发现你没有从头看到尾的时候，我就觉得蛮惊慌的。 我觉得超惊奇的，因为就是《千与千寻》这一部动画的配乐已经被巡演过 N 次，就是我本人应该也有演，我猜应该有20次以上。 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大众的曲目啊。 对，而且我演过的版本一定不止三个，可能就好几个，可能两只手要用上的那种。然后结果我那天就跟你聊完说我们要聊宫崎骏之后，我点开 Netflix 来看，我发现我是没有看过，我没有好好从头看过千寻的， 就是从头看到尾看完这样。 对，我以前可能都是在什么 HBO， 就是以前那种电视电影台，然后或者是以前最常看到它的地方在哪？游览车，校外教学游览车。那个时期好像就是放《千与千寻》，或者是有些老师还会放《阿凡达》。 哦，《阿凡达》OK。那在正式聊神隐少女之前呢，我们现在就是简单的讲一下，避免有听众还真的没看过神隐少女。 太奇迹了吧。 对，就不知道我们后面在讲什么。 那你们现在停下来直接去 先去看好了。 对，先去看。 对，看完再回来听好了。但避免就是有些人可能太久以前看过然后忘记剧情，然后可能简单的来讲一下神隐少女这个作品大概讲的故事是什么这样子。 好， 基本上就是故事的开头就源自于说千寻他就是跟他的爸妈他们要搬家，所以他们就是去到一个新城镇的路上。那在到新城镇的路上的过程中呢，他的家人就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山洞。那好奇心驱使之下，他的家人就是想要进去里面就是看一看，然后一探究竟这样子。结果去到了那个洞穴过后的，它是一个隧道，进去之后他们发现了另外一个城镇。那个他们家人就是在城镇里面就是随意的晃啊，然后就突然他们就肚子饿，那就会看到城镇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餐厅啊，然后他们就开始吃起来。然后他的爸妈就是仗着觉得自己是大人或者是自己有钱，那就是没有在经过别人的同意之下就吃了那些东西。后来就发现说那些食物其实是神的食物，不是一般的平凡人可以随便吃，所以就让有些人就是去处罚他的家人，就是让他们两个变成猪这样子。那在城市外面就是游晃的千寻回到了就是跟他爸妈会合的地方之后，发现他的家人都变成猪了。那千寻就是想一开始很慌张，那他后来就是遇到了男主角白龙，然后白龙就告诉他说到底是谁把他的爸妈变成猪。那 后来知道是汤婆婆嘛。那千寻的话，他就是会就是需要去找到汤婆婆，然后请他把他的爸妈就是变回来。 嗯， 对，然后就产生了一连串，就是他可能在那个汤屋里面，就是可能工作啊，或者是冒险的一段故事。 嗯， 对，很简略，很简略的是这样子说。对，当然就是故事的精彩程度，觉得远比我讲的超过大概100亿分之100亿倍之类的。对，但反正简而言之，它就是一个在讲说一个成长的故事啦。 嗯，我听到你刚刚讲说，就是爸爸随意的去吃了神明吃的食物，可是其实我有想过说，他爸妈并不是不付钱，他们其实有想说，他们有带现金，也有带信用卡， 嗯， 所以他们是想说，餐后结账这件事情是没问题的， 也要说的话也合理。 对，我后来也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应该是没问题的，就是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礼貌的问题吧，就是你问都没问，然后你就直接就 开始吃， 比如说你就是可能走进自助餐的店，然后也没人问说要不要帮你代位，你就直接自己盘子拿了，然后开始吃， 大快朵颐 之类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那可能是一个态度表现的问题嘛。 OK， 一个神灵想惩罚你的不礼貌， 我觉得是吧？就是比起付不付钱这件事情，应该是他礼貌性的问题。 嗯。因为我是第一次看这部动画，那我一开始就看到他爸妈对小孩的态度非常的，我觉得算缺乏关爱吧，其实是很生气的。 确实， 就是 在宫崎骏的电影里面，好像大部分的家庭都不是说真的很完整，反正不是缺一个爸爸，就是缺一个妈妈， 不然就爸妈不理你， 就之类的。对，你像看那个，就等一下我们会聊的那个 霍尔 的移动城堡，也是从头到尾没看到苏菲的爸爸，然后妈妈又是那个样子。 对， 然后其他的电影的话，我想一下还有什么，像魔法公主， 嗯， 她也是没有家人、啊， 全神带大的。 对对对对，所以她好像在故事里面常就是会有。放入这样子一个不是很完整的家庭的一个结构在里面。 我突然想要讲一件别的事情，就是与宫崎骏无关，就是在所有适合，可能可以这样说吧，就适合小孩看的故事或者是动画或者是电影这些的，好像都会是家庭不完善的，或者是爸妈真的出现时间很短的。这是我听一个Podcast 听到的，叫做海苔熊心里话。 哦，这我听过吗？ 对，我后来去听，然后发现就是其实他讲的几乎每一个童话故事都很缺陷，他们的双亲都很缺陷。嗯，但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啊？如果有任何人知道，就是念心理系的朋友知道为什么童话故事或者是这些适合给小朋友看的故事都一定要缺爸缺妈或者是双亲不爱他的话，可不可以寄 email 告诉我们？ 我看到这种故事剧情我都会非常非常难过，我都会觉得说就是你好像强迫一个孩子要很快的长大的一个过程的感觉， 还是他就是在教我们长大， 但是这个长大是有点被迫或者是有点残酷的感觉。我再跳到别的地方，就是在讲这个故事，就是 就看我们今天要怎么跳。 好了，但这个我真的很想讲，因为这个我印象真的很深刻。就是我刚不是说只要是那种就是小孩被迫要长大的这种故事我都会很受不了。 嗯， 有一部叫做无人知晓的夏日清晨，是一部日本的电影，他也是在讲说就是他的妈妈就是生下了好几个孩子，然后可能他后来就是他妈妈跟着别人跑了，然后就把小孩子三个一个哥哥然后弟弟跟妹妹就把他丢在家里。 嗯， 然后到后面就是他们家真的没饭吃了之后，妹妹就死在家里。这是一个真实故事 改编。是动画电影还是电影？ 是电影。 哦，哇， 对，一个日本的导演，他也是蛮有名的，然后它是改编自真实的事件的故事。 嗯，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那部电影，我没有办法把它看完。我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哭到一个那叫什么不省人事吗？ 可是 无法自拔。 饿死在家里这个超， 可是这更可怕的是，这是真实的故事。 嗯， 后来我忘记是故事还是电影，本身真实剧情的时候，就是那个。男主角就是那个 最小的哥哥嘛， 嗯， 他就是跟他的朋友把那个妹妹的尸体放在行李箱里面，然后要坐电车，然后去把妹妹就是埋起来， 嗯， 对，这是故事的结尾。然后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到底为什么要让小孩子就是要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让他们被迫要去长大？ 嗯， 我觉得可能我以前童年的状况当然不会像现在这么，就是像这个这么的夸张跟严重，但是确实会有几个段落或者几个部分是你会觉得说你好像在一个不应该的时期，你被迫要成熟，或是你被迫要长大，嗯，或是被迫要去面对这些事情。 嗯， 所以我在看这些电影的时候，就是会觉得说，共感能力特别强。 嗯， 就是会很容易回想到以前的事情。那再回到《神隐少女》这部电影来说的话，我会觉得说，它虽然中间会有一段就是你会看了会也会觉得很难过或是很心疼的部分，但是它主要是在讲一个女生，就是那个女孩成长的故事，所以其实我是在这个电影里面可以获得到很多勇气的。 宫崎骏好像很喜欢写这种就是小女孩的成长故事。 对，确实。那这就要回到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事情了，因为刚好我也想要分享一下我在这部电影里面就是很印象深刻的一个场景。 好， 对，就是刚刚我有讲到嘛，就是他被迫要成长，然后就是要去被迫面对这些事情。那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片段，或是他刚开始进去汤屋的时候，可能好像第二天吧，嗯，第二天的早上的时候，就是他要穿过那个花丛，然后去找白龙。 嗯， 对，然后白龙可能要跟他说一些事情，或者是跟他就是做一些介绍什么的，然后最后可能就给他饭团吃。 他是要带他去看他妈妈。 哦，对对对对啦，就是不要吃太胖那个地方。 嗯， 对对对对，好。然后看完了之后，他就是一边吃那个饭团，然后就一边哭，嗯。我觉得那个哭太真实了， 嗯， 那个哭就是会让我回想起以前可能自己躲在棉被角落里面，就是哭的那个状况是一模一样的，嗯，就是你就是哭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然后还一边吃东西。当然我没有吃东西，只是那个状态很真实。真实到我会觉得有一点就是心很痛的感觉。 你现在分享一个这么有素质的画面，我等一下要讲的画面，哇哦，超没素质。 什么没有啊，他整部片怎么会有没素质的地方？ 就是一个有点小肤浅。 不会啊，因为 那一场戏真的是让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嗯， 就是那个哭的好真。 那换我分享，我就是我觉得比较肤浅的印象深刻的。 没有什么肤浅不肤浅， 因为我觉得我记得我在前几集有讲过我的体型很像萝卜仙， 对， 所以我就是为了要去就是讲宫崎骏的电影的时候，我还特别去查萝卜仙他到底是谁，为什么会特别给他一个镜头，然后长达可能有一两分钟，对。那我就发现他是一个很久以前的神仙，那他是拿来，不是拿来，他是照顾妇女跟小孩的。 嗯， 那刚好就是千寻他本身是妇女也是小孩，就是又是女生又是小孩。然后我看了解析，他是刻意陪千寻走到顶楼去找汤婆婆，再自己搭电梯下去，然后他还去就是探出电梯门，然后帮他确认旁边是不是很安全，才让千寻走出电梯。 所以这不是一个偶然， 这不是，他们是萝卜仙，他是刻意陪着他走上去的。嗯， 这不肤浅啊，这很温暖哎，这跟你的人设也蛮搭的。 因为我觉得萝卜仙真的太可爱了，然后因为我跟我女朋友就是我讲过，就是一个很像千寻，然后一个很像萝卜仙，对，然后我就特别去看，然后发现是这样，就觉得很可爱，就萝卜仙这个人很可爱，嗯，然后我很喜欢这一幕，就是印象深刻啦。 嗯，那你最喜欢的角色是萝卜仙吗？ 最喜欢的角色其实是无脸男。 无脸男这个选项蛮特别的，因为通常一般都会是选白龙或千寻。 我觉得因为我有听过很多他的解析，所以我对无脸男会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是他其实跟现代人很像。我那时候刚看完整部片， 你看到哭对不对？ 对，我没有看到哭，可是我跟灵儿说，我刚看完整部片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很想要冲进荧幕去爆无脸男， 你会觉得很像看到很现代年轻人的样子，就他其实很空虚，然后他很寂寞，他每天就是在桥上，然后很置身事外的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如果大家有听上一集心理测验的话，就会知道我是一个很容易置身事外的人，就是我觉得这一定也跟我的家庭有关系。我其实到现在都还没有跟我妈说我在录 podcast， 我不敢让她听这种东西。毕竟之前在母亲节那附近那一集的时候，我讲了她的坏话， 大家不要听那一集。 她还是不要知道我做 podcast 好了。好，那我就讲一点点我的童年，就是因为我妈妈我其实觉得她已经是一个很会教育小孩的人了。因为他就是大学老师，可是比起当一位妈妈，我觉得他当一位老师或者是一位老板、一位前辈是更成功的。比起身为一个妈妈的角色，那我觉得可能他管束我的方式会有点像是他在管束他的学生，他会很喜欢跟我交换条件。可是他有点像是被迫的交换条件，他会跟你说，如果你什么什么没做好，那你就不能去做什么什么。 譬如说呢？ 譬如说，我其实以前是非常喜欢练乐团的，就我很爱我的乐团，因为我觉得我从小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没有什么特长的人。可是有很多人跟我说，他们觉得看我在吹管乐团的时候，会看到我在发光的样子。这其实也都是我跟别人听来的，我可能自己并没有这样觉得，可是我会为了别人跟我说这些话，就可能我就是蛮虚荣的，所以我会为了别人跟我说这些而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妈就会跟我说，如果你没有做完什么什么，你就不能去练乐团，像类似这样子的话，或者是诸如此类的，只要是我喜欢的都可以变成他的筹码，就是他可以拿来跟我被迫性的交换条件。所以我就很容易长大之后就养成，如果你要拿什么东西来威胁我，那我就比较喜欢这个东西。所以我到后来我就会，他拿什么来威胁我，我就尽量让我自己对这件事情无所谓。 是不是会很容易放弃吗？ 对，我现在就会变得是一个蛮容易放弃的人。因为我就会觉得我不想让你抓到有把柄，对对对，我不想让你，我不想让我自己被迫被威胁，被迫交换这样。所以我觉得看无脸男就很像看我就是一个很置身事外的人，然后可是他其实不是这样子啊，就我觉得置身事外的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被迫性的，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融入他们，然后贪污里面的人都是更高阶一点的人，所以他其实进不去那一道防线。那最后他是怎么进去贪污的呢？大家记得吗？ 就是千寻帮他开了一个， 对，千寻跟他说那我们就不关咯，然后他就走进去了，然后他偶然发现就是只要给钱啊，或者是给一些比较有权有势的物品，然后人就会越来越靠近他，他就会变成一个高光时刻，你知道吗？他就会变得很红人这样，所以他就是心里空虚到他需要靠这些去填满他自己，但其实这些就是很虚无啦，所以我会觉得他很像就是， 而且他最后都吐出来了。 对，现代的年轻人感觉就会是这样子，就是很空虚，然后需要靠着外界的这些声音。我当然知道有一些人不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我自己是这样，我觉得我其实蛮虚荣，我很需要别人说我很好，我觉得我有靠着这些别人夸奖我的话，或者是他们希望我怎么做会让他们更欣赏我，我觉得我就是很容易被人家影响的人，所以我就是看着无脸男就很想真的想冲进去抱他的那种感觉，就是无脸男这个直线我非常喜欢，然后他最后是留在钱婆婆那边工作， 钱婆婆 家，对，然后他就是过着很朴实、很干净、很纯粹的生活，这也是我觉得我的一部分的人生终极目标，就想要达到那样子， 很单纯的生活， 对，很单纯的生活。可是我觉得在这之前，因为像他有钱婆婆可以帮他，可是。如果我是一个，我目前当然是没有人可以帮助我去完成这件事情。那如果我想要达成就是很纯粹、很纯粹的生活的话，那我当然现在就还是要更努力一点，去多赚一点钱，才有办法把我自己推向那个地方。 但会不会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想法，就会变成说你就是处在这个状况之下，反而出不来？ 嗯，你说就是一直都很虚荣这件事情， 或者是一直想要赚到更多的钱，为了要去 达成一个很干净的生活吗？ 对，但是会不会在前往的这个路上，其实就不是那么的纯粹了？ 嗯，但我也想不到别的方式啊。就是因为我觉得你要让你自己过成那样，一定是有就是要有东西推动你到那边嘛。你不可能现在什么你没钱没权没势，然后你就有办法过那样的生活。要么就你爸妈真的是出生是含着金汤匙出生， 就是出生手抽刷金卡， 对 SSR 这样。 对，但我们就没有嘛，所以我们还是要靠着现在前半辈子的努力，到你后面可以变成那样。 嗯， 对， 看感觉得出来。 哦，对不起，但其实我不是一个这么积极向上的人设，就是我知道我自己不是这样的人，可是就还是会有一个愿望吗？就是有一个愿望想要变成那样。 嗯， 对。但其实我本身的性格啊，是一个非常不喜欢改变的人，所以我到现在还是一个很常置身事外，然后很虚无，然后很就是对。 人要改变都需要一个契机啊，就像无脸男他遇到千寻，他才有改变的契机嘛。所以我相信只是时间还没到而已，或者是还没遇到那个契机而已。 嗯， 对啊，但感觉得出来，就是你其实真的还蛮喜欢无脸男的。 对啊，那你有比较喜欢的角色吗？ 我最喜欢的角色可能还真的是千寻吧，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带给我很多的勇气。 嗯， 以前小时候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只是觉得说哇，他好勇敢，他可以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工作，然后就是逐渐获得大家的喜欢或是认同。 嗯， 那时候只是觉得说哇，他很努力这样，但是长大之后，你真的可能有时候我们也会，比如说要进到一个新的职场或者是一个新的环境，那其实就跟千寻是一样的，我们就是都到了一个未知的地方，然后要去努力或者是要去适应那个环境。那在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在去高中实习之前，我又有重看过一次《神隐少女》。那在那个过程之中，我就会知道说，哦，前面千寻他一开始的时候一定会很慌张，他不是还在哭吗？然后跟各种的不适应，然后可能过了一段期间，然后认真工作适应了那个环境之后，他可能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跟喜欢。那其实在跟我在学校实习的状况都是大同小异，都是类似的，所以我就会把我自己的情况跟他就是放在一起，所以我也会相信说，就是当下的那些痛苦跟折磨嘛，磨练嘛，都会是会过去的。但是以前在没有感觉到这件事情之前，我就是会一直沉浸在那个哦，我好累，我好痛苦，我觉得好害怕那个状况。但是现在的话，会变成是说，哦，我知道这个东西是一定会发生，但它也一定会结束。但当你有意识到说，哦，这件事情会发生，但是它总有一天会结束的时候，你的心理的负担就比较不会那么大。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千寻给我就是很多勇气的地方。而且我人好笑，我那时候就是去高中实习的时候，我那时候是骑机车去，然后去到学校的路上，我骑机车的时候会经过一个也是算隧道，也是一个洞穴嘛，隧道。进那个隧道的时候，我就会瞬间觉得说我好像跟那个千寻他爸妈开车就是进隧道那个感觉是一样的。我就会突然有一种共鸣的感觉，那只要一经过那个隧道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件事情，然后就会觉得说啊，好，我可以再努力一下这样子。 嗯， 对，这个是我最喜欢千寻的地方。而且他在后面的时候，他不是就是很清楚他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吗？ 嗯， 他就是突然变得很沉稳，然后就是很稳定。 嗯， 然后他就是走去搭电车那个部分我也很喜欢。就是他心里是平静的，他也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要达成什么事情这样子。对啊，所以就是千寻对我来说，他有点像是一个跟我一起成长的一个人吗？对， 所以这是会是我觉得除了这个部分嘛， 嗯， 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前面的时候不是在说要把千寻的名字拿掉吗？ 嗯 嗯，就是在讲名字这件事情，就是名字代表你这个人，那你如果忘记名字，你就回不去，找不到回家的路的这件事情，我也很有共鸣，因为我也常常会觉得说名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名字就是代表你这个人，那他会给你一个就是名字言。但以前日本有一个名词叫做言灵，就是文字的力量。 嗯， 对，所以我也会相信说每个人的名字都会有一个每个人的言灵的力量这样子。 嗯， 对，所以我以前我是一个喜欢写字的人。 嗯， 对，所以我以前就是以前的话我有一阵子我就会一直写大家的名字。 OK， 对，听起来很变态， 很好笑 啊。但是我觉得我有点像施法。 Oh. 就是写着你的名字的当下，我会觉得这是一个祝福 哦。Oh. 对， okay. 所以我就会写着大家的名字，然后就是送卡片，可能比如说生日啊，或者是一些特别节日的时候，或者我想要给自己勇气的时候，我就会去写字这样子。像你看那个也是， oh. 你有看到吗？就是我写积极向上，活在当下，相信自己。那个是我就是去刚回到台湾，然后开始现在这个工作的前一天，上工前一天，然后我写的。对，但是就是写完了之后，我不知道，我真的会相信文字是有力量的，就是写完之后我就会对自己比较安定一点。 我讲到名字，我想到一件小时候发生的事情。我的名字其实是我爸爸那边取的，就原本的名字，嗯，我以前不叫现在的名字。 对，对，一个很 woman 很 lady 的女生的名字。 对。然后后来我觉得当然也跟大人的事情有关，但总之我妈就是去算命，然后她就是去帮我算我原本的名字。如果我叫原本的名字的话，到30岁的时候，我喉咙会出现状况，就是我声带会坏掉什么的。 我真的觉得算命可以算到这个蛮厉害的。 所以我其实就真的有一点点相信这个，我觉得是有一种宁可信其有的这种想法，因为我当然也会很担心我到30岁的时候我声带会坏掉啊。 OK， 所以后来反正就是总之最后是改成现在的名字了这样。 嗯，至少你30岁的时候喉咙不会坏掉。 大概是吧，如果那个算命师没有骗我。那我们可以聊聊看你有没有比较喜欢的剧情。 我们刚刚都没有聊到白龙欸，我现在突然想到 白龙要哭 了，就是白龙就很帅啊，怎么就没有聊到他，其实有点可惜。 我们是不是对白龙没有到很深刻的感觉？ 我不知道，可能他的颜值超越了一切吧，他就真的太帅了，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在意到其他的地方，唯一觉得不满足的就是他的戏份太少。 白龙一开始我真的会以为他是女生欸，我不知道你第一次看的时候， 没有，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美男子。 好抱歉，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以为他是女生。 OK， 然后到后来，就是因为他的名字这些的，我才知道他应该是男生。 你觉得白龙有喜欢千寻吗？ 我觉得白龙有喜欢千寻啊。 真的吗？太好了。 我觉得，我觉得他们两位就是互相喜欢。OK， 但他们两个不能在一起，我就也很难过欸。 这也是我原本等一下要讲，但既然都讲到了，就是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一个小悲剧，因为他们就是，白龙最后有跟他说，我们以后一定会见到的。可是其实白龙他在现实世界的那一条河川已经被填起来了，所以他们是这辈子都不可能再见面了。 我好难过。 然后我有去看一些解析，他们是说，白龙在送走千寻之后，白龙本身应该会四分五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這個。 为什么他要四分五裂？ Why? 因为他在帮助千寻，然后这好像是就是汤婆婆那边的合约书的问题， no! 因为他还有跟千寻说什么你不可以回头。 No， 我不要听这个。 因为他们说，就是因为千寻如果回头，就会看到正在四分五裂的白龙这样。然后到千寻走到跟他爸爸妈妈一起走到那个山那个 隧道 里面的时候，他从千寻从钱婆婆那边拿到的护身符那个法式发亮，就是在 好像是因为有感应到白龙有危险。 不，我不想知道这个。 但你已经知道了 ，so sorry， 我更难过了。不可以， 这就是我看到的解析啦。 我好难过、哦。 总之，他们就是一个悲剧，他们不会再见面，然后白龙也死。白龙可能也四分五裂，我觉得他们不会再见面是真的，就是这件事情应该就是他们如果有一个续集，的确是这样。但四分五裂这个，我想就是大家自己的猜测。 我不要相信他四分五裂， okay. 我好难过。 没关系，我就不要相信了。 那其他就是，我们刚刚也有讲到说，就是除了《神隐少女》之外，还有另外一部我们也是印象蛮深刻的电影， 嗯，《 霍尔的移动城堡》。 嗯，霍尔的移动城堡 在《神隐少女》大概出完，就是大概三年之后，霍尔的移动城堡出了。你知道霍尔的移动城堡其实是小说改编的吗？ 我知道，好像是英国的小说， 对，英国的一个童书的小说。 嗯， 然后其实里面的话就是改编的还蛮多的，因为其实我有看过原著小说， 我没有哎， 我去图书馆借的。 好看吗？ 我觉得因为一开始就是你已经看过宫崎骏的版本，所以你会他对他的一些整个人物的框架你已经有一个既定的印象， 嗯， 所以你在看小说的时候会有一种在看同人志的感觉。 同人志是什么意思？ 同人志就是怎么讲，别人创作的故事，比如说可能我看柯南， 嗯， 然后我另外帮柯南可能设想了其他故事， 哦， 我就帮他创作故事， okay， 就各创的意思。 嗯，我懂了。嗯， 对对对对，所以在看小说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违和感，你就会有一种就是小说是二创的感觉，因为里面的 小说才，你会觉得 明明小 说 才是本体，可是因为我们已经先看过动画了，嗯，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小说是二创的东西。 OK， 然后你们里面的角色的设定跟那个人物的个性其实都差蛮多的。 嗯， 就是苏菲是一个很凶的女生， 然后霍尔好像蛮坏的。 对，霍尔很坏，她就是很花心，然后到处就是玩女人，然后跟那个荒野女巫还有一腿。 嗯，但跟荒野女巫有一腿，这个在电影里面应该也是有。 在小说里面描述的很就是比较明显一点， 真的有一腿， 就是真的有一腿。然后就是后来他就是霍尔把荒野女巫给抛弃之后，就是荒野女巫要找他报仇。 嗯， 类似像这样子的，所以你会觉得说有一种想象毁灭的感觉，毁三观的感觉吧。 OK， 对。但我们回到主要还是要来讲，就是霍尔的移动城堡本就是宫崎骏版本的这个本身的故事。 嗯， 首先一定要讲的就是霍尔实在太帅了。 然后他的 配音 是木村拓哉， 对对，木村拓哉，他曾经就是蝉联好几度，就是我那就是心目中男就是。男神排行榜第一名 ，OK， 就是他 很年轻哎。 现在看到他的图片，我还是觉得害羞哎， 干什么？ 我好像变态， 干什么？ 不就觉得太帅？对 ，OK。 但是霍尔大概就仅次于这里， 哦、oh, ， 就他太帅了这个部分。 你有喜欢霍尔里面啊？但你喜欢啊？你是不是刚刚跟我讲说你有喜欢他的徒弟？ 我喜欢那个马鲁克啊。 嗯，我喜欢卡西法。 嗯。我们两个我都不是喜欢主要角，就是主角。 对，因为我觉得卡西法很可爱。我看到卡西法吃蛋壳的时候，我觉得超可爱。然后我这样跟我 看起来很好吃，你就想要自己是不是也吃吃看？ 我跟你 说，真的这么好吃吗？ 我这样跟我同事说的时候，他说下次帮你带便当就放蛋壳， 就这样这么卡吃卡吃，看起来很好吃。 没有，而且是那个我不知道你不知道那个他在吃的时候有一直喊说好吃好吃 啊，真的吗？ 哦，太好吃了，这样。 我就想说到底有多好吃，因为宫崎骏里面的食物都看起来超好吃的。 你说包含那个千寻爸爸妈妈偷吃的那些， 看起来超好吃的， 那看起来超巨大超可怕的， 是吗？我只觉得看起来好油好爽的感觉。 好， 然后或者随便煎的培根看起来也很好吃，啊， 很油耶，欸， 就是油才好吃。然后不是煎蛋吗？然后马鲁克不是在那边吃得很开心，那，嗯，看起来也好好吃哦，喔。 马鲁克吃东西看起来真的 随便切的面包看起来都是很美味， 嗯，虽然餐具很脏， 对，这马鲁克还要把它擦一擦，这样子。 他们用手擦，他们用袖子，我就不信可以多干净。 对，但我要讲说，我喜欢马鲁克的部分，或是他显然就是会前面像是就是霍尔没有好好把他照顾，没有把他照顾好。 嗯， 对，就是他不是当那个霍尔的徒弟嘛。 嗯， 然后在一开始苏菲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家不是一片狼藉吗？ 嗯， 就是有各种昆虫、各种动物，然后跟散落一边，嗯，散落一地的书， 嗯， 然后看起来就是那个家像是马鲁克在维持这一切， 嗯， 他不是还去买东西什么的吗？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跟前面也有点类似，就是说他是一个小孩子，可是他就是为了要学习魔法，他到了一个就是师父的家，可是这个家却是他去维持一切的生活， 嗯， 或者是要去可能要整理房子，或者是要买东西什么的，也会有一种就是他好像被迫要去承受这些事情，要。被迫去长大的感觉， 嗯， 那直到苏菲来的时候，他好像忽然有了一个可以依靠， 嗯， 或者是可以依赖的一个对象， 嗯， 对，所以在那个当下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有一幕是他们不是战争嘛，然后他们家快毁了， 嗯， 然后苏菲就是想要就是出门去找货，然后马鲁克就抱着苏菲说你要走了吗？ 嗯， 我那一幕我也是印象很深刻，我就觉得说他好不容易可以找到一个可以依赖的对象，可是那个对象是不是要走了，可以很理解他的那种不安的感觉。 嗯， 这会是我心疼吗？既心疼可是又很喜欢马鲁克的一个地方。那直到最后故事的结尾之后，他终于就是回到了一个小孩子应该有的样子， 嗯， 就是很单纯的那个状态。不过他其实一开始很阴沉，不觉得吗？ 嗯，对， 嗯，所以他是我觉得是在跟苏菲一起生活的状态之下，他渐渐的回到他原本应该要有的那个的年纪在。 嗯，讲到苏菲，然后又讲到千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想法，就是宫崎骏写的这种女主角，他们都有一种你看长大小时候完全没感觉，但你长大看都会觉得他们表表的， 表表的，譬如说呢？ 譬如他们都会亲很多男生啊， 啊， 就像我记得那个叫什么苏菲，他亲了邻国王子，就是那个稻草人，然后他又亲了霍尔，然后再亲了，应该有亲马鲁克，也有亲卡西，哎，马鲁克好像没有，好像是亲卡西法。 哎，我看他亲卡西法的时候，我都很担心他的嘴唇看起来烫烫的，我好害怕受伤。 卡西法很可爱，我觉得卡西法虽然是名为恶魔，但我觉得他非常的，我觉得很善良，然后他很为霍尔着想，也很为苏菲着想。 嗯，会有一种伙伴的感觉。 嗯，然后千寻的话，他就是跟白龙嘛，然后又跟 他有跟白龙，他有亲白龙吗？ 他好像没有，他有亲白龙吗？他们两个互动看起来就是很， 他们只有十指紧扣， 就是很有一腿。然后我记得他好像还有亲一只动物， 他有亲一只， 他有亲一只里面的，就是里面的某一位员工吧，对不对？是青蛙吗？ 他有亲青蛙吗？ 没有， 他跟青蛙没什么互动。青蛙是被那个无脸男吃掉。 那他还亲了谁啊？ 他有那一部有亲人吗？ 没有吗？ 好像没有哎、欸。 好吧， 人家就在忙啊，亲什么亲？ 好抱歉，那表的可能就是苏菲而已，对不起。 好，我们就把他想成是人家在国外。 OK， 哦、OK， 亲脸颊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没问题，他们那个欧洲的感觉， 对， 可以的。 他唯一的嘴唇献给就是卡西法跟，好，卡西法不算，因为他没有嘴巴， 那就是 他亲的应该算脸颊。对，他虽然还没有烧伤这样。 好的， 反正他嘴对嘴只有霍尔这样子。 我其实看了很多关于苏菲的解析，就是解析都会把苏菲讲得非常非常的高尚吗？或者是非常。心态很好啊，或什么的。可是就是我看完之后，我会觉得苏菲她变老之后，然后离开家乡这件事情，我觉得变老对她来说其实不会是坏事，因为她这样就可以很合理的离开她其实原本就没有这么想继承的帽子店， 是她的一个保护壳的感觉。 对，就等于她抓到一个浮木，就是我有一个合理的理由离开这里， 还是这其实算是她内心的状态啊？ 怎么说？ 就是他外表去表现他可能就是很老的样子， 嗯， 那其实心里会就是也是这样子，然后去对应到他的外表，这样相由心生吗？ 你说他本身很老，你说他本身就是在那个当下的状况，其实是很老的心态，这样吗？ 之类的， 嗯， 或者是不一定说是老的心态，可能比较像是。比较负面的心态，或者是比较消极的状态， 哦、oh, ， 就比较没有那么活力的感觉。 对， 但刚好他又透过这个外表，让他去，可以有一个保护伞的感觉。反而他用这个外表去做了很多他以前不敢做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我觉得他跟霍尔他有点像是 就是一起成长吧，就是我很喜欢他跟霍尔两个人加在一起大于二的那种感觉。 嗯， 对， 而且也因为他就是苏菲因为遇霍尔因为遇见了苏菲之后，他就是也变得有责任感，很有担当。 嗯嗯，想要有保护的人，有想要保护的人， 对对对对，这会让他的就是力量变得更强大这样子。 嗯，好，我来讲一个小彩蛋好了。因为我在这次要来录音之前，我有很认真的去复习了这， 你真的非常上进哎。 我跟你讲，尤其是霍尔，因为我觉得我看不懂，所以霍尔我看了一次之后，我发现好像就有点过水，但过去。 他会懂，其实剧情发展合理，可是其实你没有办法真的深度的了解他到底为什么故事要这样发展。 对，这就是霍尔给我的感觉。然后，所以我就认真的去看了第二次。我第二次，我只要发现我觉得我有看不懂的地方，我就停下来记录，我就停下来记录。 这有够认真。 我就看了两次，然后第二次看得非常断续。然后我有发现一个小小的彩蛋，我目前没有看到有别人写，就是苏菲她是她在扶稻草人的时候，那个配乐听起来就是很宫廷、很皇室。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她的动机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如果她有印象的话， 真的真好， 是这样。所以她就是听起来其实蛮宫廷的，不像是原本他们身处的那个欧洲皇室的那个音乐，这个是比较有点像是比较流动的什么，我卖一点点小小的专业，就他可能听起来会比较像六八拍、三八拍这种副拍子的感觉，这种圆舞曲的感觉。 哇，圆舞曲， 可以吗 ？OK， 我终于听到一个我懂的单词。 然后在原本他们身处的那个皇室的话，听起来是比较轻快一点点的，就他们出现的时候会比较轻快一点，然后他就是三四拍的音乐这样。 OK， 反正就是两个不同调的音乐这样。 嗯，它不同的流动性，就是那个 grooving 不一样。 哇 ，grooving 可以吗？我就稍微小小卖一点点专业，毕竟就是有一些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是在听这个的。 OK， 大家会有共鸣的。 微微卖一点，对大家会有一点共鸣。所以他就是我会觉得那个他说邻国的王子，就是那个稻草人是邻国的王子，应该是从这个时候就有开始铺梗。那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那个稻草人拿给苏菲的拐杖，其实上面是一个鸟的头。 对。 所以他是其实很有权势的，我觉得啦，我觉得看起来很有权势，所以就是很明显，他那只稻草人是邻国的王子，或者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这样。 他透过了一些很小的地方，然后去做一些隐喻。 我想拉回那个千寻那边讲一点点，就是我其实有一直去想说，看完之后我就会一直去想说，钱婆婆跟汤婆婆他们两个人， 嗯， 就是真的就像所有的人说的，就是汤婆婆就是坏人，然后钱婆婆就已经是好人嘛。因为其实后来有很多改编成，有很多人拿这部的主轴去改编成儿童戏剧，或者是改编成一些有的没的的舞台剧这样。然后他们很多里面设定就是汤婆婆是坏人，钱婆婆是好人。可是回想起来， 二分法， 对，很二分法。可是后来其实回想起来，钱婆婆在白龙偷走那个玉玺的时候，是有用那个很大量的纸张去伤害白龙的， 就攻击白龙。 对，而且是很，我觉得很要把白龙弄死的那种攻击他。然后这就会让我觉得，其实钱婆婆她蛮可怕的，她感觉是要置一个人于死地。对。虽然我觉得他偷东西非常不对，就是白龙偷东西在这一件事情也不对。但如果身为一个好人，就身为一个故事里面应该要设定的好人，他会想要置一个人于死地吗？然后再来是会让我觉得汤婆婆她其实没这么坏的部分，是一方面她照顾大宝宝，她、 哦、大宝宝我刚刚也有想到， 对，她照顾大宝宝就是非常的无微不至，然后非常 伤心。好羡慕大宝宝的床。看起来好爽， 很软呢、欸。 就是好多枕头，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我好像埋在枕头里面。 大宝宝也有一个小小的支线，就是大宝宝到跟千寻一起去了前婆婆家回来之后，他从原本只会爬，突然就会站了。就是这也代表说，就是如果一个小孩要成长的话，要离开照顾者， 放他走， 离、就是、开妈妈，他才有可能完整的成长。这样，那我要讲的是汤婆婆，就主要是要讲汤婆婆她为什么会让我觉得是好人的部分。一部分是大宝宝，再来就是她在最后千寻要去选爸爸妈妈，从猪群里面选出爸爸妈妈的时候，其实汤婆婆是有给千寻小小的提示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 有提示哦。 汤婆婆她善良的地方，因为汤婆婆是跟千寻说你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这样。可是其实千寻她应该要选出她的爸爸以及妈妈，这样 我就选两只这样子。 对，那这样如果她只有一次机会的话，势必是要只能决，势必要牺牲其中一个家长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汤婆婆她很善良的地方，就是，她为了要去把她给千寻签的那个契约书 毁掉， 对，所以她用了在那个魔法世界她应该走的规则，然后给她一条出路，这样， 只是没有很明显的， 对啊，对。但就是他还是帮助了他，所以会让我觉得汤婆婆其实也有一些很好的面相。 长大了之后，小时候一定看的时候都还是会觉得说汤婆婆 是 坏 人， 然后千婆婆是好人。 对。 可是长到越大之后，你其实会发现说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有时候你觉得好的事情或者你觉得坏的事情，其实只是各自的立场不同，会让你有这样子的想法会产生。那我觉得现在的作品其实确实有越来越多，就是去讲述说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好或是绝对的坏，这个世界确实也是如此。好，那今天就是讲了两部对我们就是童年来说非常重要的两部作品，神隐少女跟霍尔的移动城堡。如果有，我相信应该比较少啦，但是如果真的有还没有看过的听众的话，真的非常的推荐大家可以去看。我觉得我们可以生在一个就是有宫崎骏的时代，我们非常的幸福。因为有这些这么精彩的作品，然后可以让我们就是去体悟到更多，或者是延伸至更多我们生活上面的经历，或者是生命对我们生命的影响，这些我觉得确实都是超越电影本身的一个价值。它可以赋予我们就是更多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更多的梦想吧。对，所以能够生在有宫崎骏的时代，我觉得我们这是一个幸运的人，也是一个幸福的人。 宫崎骏的作品就是充满爱与梦想啊，然后希望啊，还有一些环保议题跟空中飞来飞去的， 还有战争的部分， 反战。对， 确实， 因为他我想他飞来飞去是因为他自己非常喜欢航空，喜欢飞机，可是他自己身体不好，没有办法去做飞行员，所以把他自己读的书把它放在作品里面。 对，甚至他就是最后隐退的作品也是在讲就是跟飞机有关的故事。 他隐退的作品是什么？ 风起。 哦，就是你跟我说你看的那一部。 对对对对，我唯一复习的就是风起，但是我们今天根本没讲到。 你要不要稍微讲一点？ 风起的话，他就是他宫崎骏就是很明确的说，他这一部没有要就是以娱乐为导向，他就是专心的说他想要说的一个故事。那他是以日本历史上真的有的一个人。对，但我现在想不起来他的名字，但反正就是一个飞机的设计师，然后去讲他的一生的生平这样子。那他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对于飞机的热爱，让他到甚至隐退的作品，也就是选用这样子的题材，然后去说一个他最终不去追求主流，或者是不去符合大众的喜好，只做他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这很宫崎骏。 大家如果对空中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风起》或者是《红猪》。 它其实每一部都会有啊，像《天空之城》啊，或者是《风之谷》啊，每一部其实都跟飞在天空一定都有关系。每个就是每个故事里面的人都会飞起来。 OK， 对。那我是说讲比较细，像是飞机里面的应用学的话， 确实 可能比较多一点。因为像那个红猪的话，它有藏一个小彩蛋，这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它的 他去米兰维修他的飞机的时候，那个飞机要准备装上去的那个引擎，它上面的牌子，它的品牌就叫吉普力。 哦， 很可爱， 好可爱哦。 对， 好，那今天的话就是跟大家稍微聊一下我们就是对于这两部作品的想法，其实还有很多，只是一时半刻没有办法真的很好 的 把它讲 完。嗯， 对，但就是接下来的东西就是给大家自己细细品味。 嗯，对，每一部都很好看，大家有空的话都可以去看。 对，好，那我们来讲一下，就是最后来讲一下，如果宫崎骏这么多部电影来说的话，撇开今天我们讲这两个，你最想要再推荐哪一部电影，哪一部给大家？ 你要不要先？ 你现在一脸惊恐，是不是没想到我会问这个问题？ 对呀、啊， 有一种被我阴的感觉。 对呀、啊， 你就照直觉讲啊。 我心里有两部， 好，那就讲两部没关系。 一部是《红猪》，因为《红猪》它的配乐真的很好听，它其实是宫崎骏年过50之后的第一部作品。 嗯， 它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带给你太多太多有理想啊、梦想啊，或者是很正向的那种，他不会让你带走这些。你可能因为宫崎骏他本身非常喜欢写小女孩成长的故事，可是红猪他的 唯一主角不是小女孩， 对，他是猪，而且他是一只中年大猪。 他我相信他是人的时候应该蛮帅的，就 对他的照片是很帅的。 嗯， 那我觉得红猪他就是会给很适合我们。我觉得很适合我们，或者是比我们再大一点点的大人去看。它其实是一些很日常的、很琐碎的事情，然后把它放进这个作品里面。那主要我觉得宫崎骏会写这部作品，一部分也是想要炫技一下他的那个对飞行啊、对飞机的这些知识。这是第一部，我觉得我喜欢他的配乐，以及他就是整个很很生活的叙事。这是我推荐《红猪》的原因呢。第二个是魔法公主。 嗯，魔法公主， 我好怕把你的讲掉。我会把你的讲掉吗？ 不会。 好 ，OK。好，我推荐魔法公主。其实我觉得我对她的剧情是还好。那她有一个很典型的角色在里面，就是她的三兽神吗？叫三兽神吗？ 我还以为是阿西达卡。 阿西达卡也是。 阿西达卡很帅。 对，阿西达卡很帅。我觉得我会觉得三兽神是。宫崎骏他的作品都会有那种长得很巨大、很可怕，但其实是好人，或者是、是代表一个正向角色的 善意的。 对，就是我觉得宫崎骏他很喜欢写这种，把就是那个角色写得很巨大，然后细致的可怕，的这种，但他们其实是好人。然后再 反差感这样， 对，反差感。再来是我会推荐这部的原因是，我很喜欢它的寓意，虽然我对它的剧情还好，可是它的寓意会很符合现代人，因为它是教你说你必须要跟着一些遗憾一起成长，有些事情它不会消失，它就是会一直跟在你身上。像阿喜达卡，他最后没有办法跟桑一起生活，这就是他的遗憾，可是他必须带着这份遗憾继续把生活过下去。 嗯， 对，这也是我推荐这部叫什么《魔法公主》的原因。 嗯， 好 ，OK， 讲得很好啊，惊慌什么？ 再来换你。 我的话就是第一部我想要推荐的会是《龙猫》，当然其他的作品像是《魔法公主》啊、《风之谷》跟《天空之城》我都很喜欢，可是他们相对来说有一点太过 heavy 了，就有点沉重，就有时候你看完之后心理负担会很大，或者是你会就是有太多你需要思考人生的一个时刻。 哦， 对，但是《龙猫》的话，它就是一个比较轻松，然后就是。反正龙猫就是可可爱爱的嘛，然后就是看着小梅跟小月他们就是去冒险什么的。 他们好吵， 他们好，我以前很我觉得小梅好吵， 我觉得小月也很吵啊。 对，但是长大之后也还是会觉得是说他们，没有妈妈陪在身边的时候，他们必须要自己在，因为他们刚搬进去那个地方嘛。但是在他们探索那个房间的时候，不是会遇到那种小妹探什么的，我就觉得那个部分是非常就很可爱了，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你想要轻松看的话，你就是可以看《龙猫》，但它当然也会有一些就是，你可以去体悟 思考 的东西，但比较轻松一点。就唯一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小妹一直 抱着的那只玉鼠鼠， 对， 它看起来也很好吃。对啊，第二部的话，第二部其实不算是宫崎骏的作品啊，但是它是吉卜力工作室出品的。 萤火虫之墓吗？ 不是萤火虫之墓、 oh, okay ， 我不敢看， 我 至今 还没 看 过， 我没有勇气。 好。 对，因为我其实以前有大概看过几幕、嗯、但是光是那几幕都已经让我就是有 我也是 有阴影了，我真的 I can't 我真的看不下去， 我目前也 can't、 嗯、对，我真的看不下去。我要推荐的是回忆中的玛尼， 我完全没听过这一部。 对，因为这一部比较冷门，然后也不是那么的票房也不是那么好， 嗯， 但是我很喜欢它，是它就是整个电影给人一种很静谧的感觉， 嗯， 就是很安静，然后很稳很稳的感觉，所以就是看完之后心理负担没那么重，然后会有一种疗愈的感觉。 好的，我会回去看。 对，然后配乐就是主题曲很好听。 好， 对，这就是我想要推荐给大家的两部作品。 是不是都比较喜欢票房没那么好的片？因为龙猫其实也是票房很不好的。 可是龙猫它算是有名的、啊、我只是这一次推荐的比较是轻松看的。因为有时候我看电影会变成是说，如果那种就是剧情太沉重或太 heavy， 我会觉得心理负担很重。 嗯， 而且我会觉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哎、欸，我看电影的时候就是那个共感的感觉会比较强一点，所以有时候他太过投入整个剧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心理的，就是很沉重或者负担会很重。 嗯嗯嗯， 会导致会影响到我这个整个人的状态这样子。 我觉得如果他跟我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我就很容易投射。嗯、 对，就是投射的感，可能投射的太容易吧，我可能太容易投射。 嗯。 或是共感太强，就会变成说我不是那么常能够去好好的把一部作品看完。 嗯， 对啊，所以就是今天就先，如果是你跟我是同一种人，如果听众跟我是同一种人，我们就先看一些轻松的作品。 OK， 就像你刚刚讲的两部， 对对对，他们就是比较安静一点，一部是可爱的，然后一部是安静的， 嗯 ，OK， 所以推荐给大家。 好， 好了，那最后的话，我们就是不是每次都会进一个推荐时间嘛、 嗯？ 这一次的推荐时间，我想了一个小的 主题， 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你可能在经历一段事情的时候，你可能脑中会有自己的可能某一首歌，它可能就会是你在那个情况之下的 BGM。 比如说可能、嗯、我要做一个很热血的事情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想到一首歌、 嗯、 然后那首歌是就是很热血的歌，那它就会成为我的那个状态之下的 BGM、 嗯、 或者是说可能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很甜蜜的那个时刻、 嗯、 或是比如说告白那个时刻，你脑中可能就会自己擅自想起那种就是情歌的 BGM、 嗯、 对，我觉得我是一个可能小时候漫画看太多，或者是日剧看太多，我就会常常就是比如说女生可能被亲之后，她就那个 BGM 就会想起来。 OK， 对，所以这一次的主题呢就会是脑中的 BGM。 好， 对，那你先推荐好了。 好，我想要推荐的是徐佳莹的潜规则。因为我之前在我有一个就是喜欢一个女生，但她其实有男朋友。 哎、欸，先讲一下、那個、这首歌是就是是悲歌还是？ 它是悲歌， 哦，它是 我觉得算是悲歌，嗯， 情歌， 新歌吗？ 情歌吗？ 情歌，对。 OK， 就我之前有一个比较难过的经验，就是喜欢一个有男朋友的女生， 嗯、 然后她非常。很喜欢她，就是用这首曲子去有点像是形容她男朋友，因为她跟她男朋友也是拖了一阵子才交往，然后他们中间就是有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她超级爱唱，所以我每次想到这个女生的时候，我脑中都会浮现这首歌， 这个 BGM。 应该说我觉得她有一点互相，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想到这个人、 嗯、 我想到这个人的时候也会想到这首歌， 这也像她的主题曲了这样子。 对， 嗯 OK， 那换你。 我的话就比较粗浅一点。 OK， 我就是突然回想起，就是我那时候跟我男朋友在一起的那个当下。 嗯， 我们那时候是去约会，然后就是在一个公园，然后就会有一个小凉亭这样子。 嗯， 然后他就是在聊天的时候，他就是问我说要不要当他的女朋友。 嗯 嗯，对，然后我就脑中瞬间想起这首歌，这是一首日文歌，然后他的唱的乐团叫做阿拉西，是一个日本很国民的偶像团体。 嗯哼， 对。然后这首歌很老，它就是以前花样少年花样 少年少女， 是花样少年少女吗？ 你说舞 台是流行花语，就是日本也有拍。 好像是花样少年少女吧。对，它的主题曲叫做 Love So Sweet。 嗯， 所以它前面就会有一个哦哦哦哦，然后就会开始进入到正式的地方。 好可爱哦！哦哦哦哦， 然后就耶耶耶，然后就会进入到那个就是很酸甜的时刻。 嗯， 所以我最近就是会常回想，或者是他就是我们第一次接吻的时候，导中的时候也是会出现这个 BGM。 嗯， 那就推荐给大家，大家也可以试着自己找找看自己有没有就是特定情况或者是特定人的时候有自己的 BGM 这样子。好，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这次我们就是推荐两首歌嘛。 对，我的是徐佳莹的《潜规则》， 好，我的是阿拉西的《Love So Sweet》。 好，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你订阅我们。我们目前如果还有库存的话，就是每个月的1号跟15号会上片。 没错。 那如果你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说的话，可以寄 email 给我们。 5520podcast@gmail.com。 呀、yeah, ，那就这样啦。 好啦，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内容，那我们就下集见啦。 下次听，拜拜， 拜拜。